好像感觉就是挺神龙见首不见尾啊。而且曾经我听说还有很多人就质疑说根本就没有宣德炉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解密，请李老师跟我们说一说他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宣德炉。 您说的是这么回事儿。 嗯， 这个从历史上看呀，宣德炉一直是感觉是个悬案，玄玄乎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发现的哪怕是手抄本的记载，也都是明末的啊，或者说是明晚期的。嗯，那个宣德本朝的文字记载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到。那个，有些人找到了，说宣德有铸鼎仪。永乐时期也铸鼎仪，但是那种铸鼎仪啊是青铜器，历朝历代的皇帝他都会去铸，他铸这些鼎仪呢用于祭祀啊，这些活动，但是他是明确的可以肯定为是青铜器， 青铜器， 而不是我们说的宣德炉这种宣铜器。 宣铜器也就是黄铜器， 是黄铜器， 黄铜， 这个黄铜器也是。咱们后来经过搞课题研究，确认它是黄铜器。历史上传说呢，都把它叫做封魔铜。 封魔铜 啊，封魔铜。这个封魔铜呢，我也去了解过。因为明代的时候吧，咱们黄铜的产地呢是越南，现在的越南境内。当时呢是属于明代的这个疆域之内。所以呢，我就问过越南的导游，你们有没有封魔这种发音？是个地名啊，或者是一种铜的材质啊这方面的。人家还查了查，说没有， 没有 啊， 哦， 但是有人呢研究呢，说这个泰语里边呢，这个黄铜的发音和封魔相接近，但是我看了看呢，他们说的太勉强，根据那个英文字母来拼起来，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只能说沾点边儿。 哎，为什么宣德炉就是这么多年它玄玄乎乎的，但是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呢？就它的珍稀，它的稀罕在什么地方呢？ 往往这种事情啊都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越是神秘的，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另外一个事实呢，就是社会上有大量的铜炉存在，这些铜炉呢，就是从明末、清代、民国到现在都有。那么其中哪一件是宣德本朝的，却没有定论。社会上的藏家也好，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也好，也有不少研究者，但是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也就是他们研究的铜炉出处都不可考，也就是说，研究的对象不可靠，那么你研究出来的结果呢，也自然不容易让别人认可。有的人说我这个铜炉是宣德本朝的，说了一堆理由，但是他这些理由呢其实都不成立。 明白。那李老师，你就这个宣德炉为什么就是宣德本朝的炉子是最珍贵的呢？ 这就像瓷器一样，比如说雍正朝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成化的明代成化的盘子啊，他底下不写大清雍正年制，他写成大明成化年制，那实际上他是雍正朝的，他是仿前代的，那么这个前代的这个成化本朝的这个他做出这个盘子呢，就一定要比雍正他仿做的要珍贵的多。更何况咱们这个宣德炉，在我们搞课题之前还找不到一个有明确证据可以认可它为是宣德本朝炉的，那大家就更觉得这个事情神秘， 对， 更向往。 那宣德炉是说当时它是技艺最高的一个年份是吗？这个朝代 对于宣德炉来讲，那它自然是宣德炉嘛，那就是宣德皇帝那个时期他做的，永乐时候他就没做，永乐时候如果做了就叫永乐炉了。 明白。然后李老师呢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我们了解到进行了一次对于宣德炉的研究，那么现在对于宣德炉的认识也是源于那次故宫博物院，应该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对于宣德炉的一次研究。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境吧。据说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太同意呢，说有这回事儿吗？ 是是是，那个是06年吧，在零六年之前呢， 我们这些同事呢就已经感到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事情去做一次调查和了解。如果搞不清楚的话，我们起码也尽力了。因为故宫呢它存在着有600余件玄德炉，有清宫旧藏的，有后来那个后收进的捐赠的，文物局拨交的，这些都混在一起。那么清宫旧藏的呢，甚至包括有明代皇宫流传下来的。清宫旧藏呢，我们一直都把它冠名以故字号，就是故宫的故。后来新收进的捐赠呢，就叫新字号，就是新进来的。那么故字号的文物呢，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青铜器呀、书画呀，他们甚至有些是从宋皇室流传下来的，他们完全都是流传有序的。我们守着这一堆东西，如果我们不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社会上的人也没有条件和机遇去搞这个。 是，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啊，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做一下努力。所以我们就申报课题，申报课题呢，报到院里边呢。院里面居然因为这个课题呢产生了争执。就是以前报课题很简单，你填个表上面一批啊，一投票就过去了。但是这次报宣德炉的课题呢，你很难想象啊，一些老学者老专家，还有一些平常文质彬彬的这些学者，他们居然产生了争执啊，面红耳赤，就是争论起来了。一部分人呢就认为这个宣德炉啊，就是明末那些文人编出来的弥天大谎、世纪谎言，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他们的理由是文献最早只能追溯到明晚期，再往上没有了。那么以我老师为代表的一些人呢就坚决支持我，还有更多的人就是没有说话，因为他们都是搞别的行业的，搞陶瓷的，搞书画的，搞雕塑的啊，他们因为跨行业嘛，所以他们就在观察，在思索。最后呢还是我们以前的这个老院长叫杨伯达院长，他发言。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啊，研究过宣德炉，甚至他还为了寻找一只真的宣德炉，去过西藏的布达拉宫。当时布达拉宫没有电，他拿着手电在里边爬来爬去的，最后也是很遗憾没有找到。最后呢，他自己说呢，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最后呢，人家是研究书画，研究玉器。后来成为书画和玉器的大家，那个中国玉文化就是他倡导他提出来的。这个老院长的发言呢就是还是很有权威性。他说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搞出来，不见得年轻人搞不出来，我们还是应该让他们去试一试。最后投票的时候呢，通过的就占多数。看来那些没发言的人呢，最后人家都投了赞成票。 原来有这么个内幕哈。 对对。 其实也能理解，对吧？就是说的确是一个不解之谜，而且社会上很多的这个说法都是觉得它是假的，是吧？ 是 生造出来的。那还好最后结果特别好啊，通过了。通过了以后您进行了多长时间的研究？ 哎呀，通过了以后就是大概有6年的时间，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么长时间。因为申报课题呢，当时就是2年还是1年，我现在忘了，可能是2年，迟迟结不了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开始准备做这个课题的时候，面对的是600多件铜炉放在一起。 600多件 、有新字号的，有故字号的。可是我们呢很明确，就是以故字号的做研究基础，因为他们是流传有序的。 对， 新字号的先放一边，留作以后做对比用。那么故字号呢有300余件，这300余件呢有清代制作的，有明代制作的，都混在一起了。有个别的有档案记载，能分得出来它是明的还是清的，但是多数的都混在一起。最可怕的是绝大多数都是大明宣德年制，不管是什么时期造的，都是同样的款， 都写的一样的款。 我们就犯难了。而且呢就是我们一看呢，这个炉子的这个材质吧，它像黄铜，不是那个口口相传的，还有那个文献上那个记载的这种封魔铜。封魔铜是什么铜呢？我们不知道，但是看呢它是黄铜。 黄铜， 这个就有一个疑问，因为咱们国家做黄铜啊，用黄铜成坯的铸造东西呢 时期很晚，是在明嘉靖年的中晚期才用黄铜成坯的去铸造铜钱儿。 嗯， 因为原因是在哪儿呢？因为这个黄铜里它是含锌，就有金银铜铁锌的那个锌。这个锌呢是很难单独提炼的。咱们国家往早了说，就是在新石器时期，曾经发现过一个小的黄铜片。这个黄铜片呢，它是得益于一种铜锌共生矿，所以它铸出来的是一个黄铜片。那个锌它不是单独提炼的，锌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预热以后它会气化。所以比如说你铸的时候你放进去30%的锌，那你铸完了以后它肯定就不到30%了啊，就 挥发了。 对，你铸的次数越多啊，所谓的精炼8炼到12炼，你炼的次数越多，它锌含量就越低。那么我们想，那你宣德的时候如果就用这个黄铜成坯的铸造铜炉了，那咱们国家黄铜冶炼史那不就大提前了？ 是啊， 就从明末就提前到明早期了。 嗯， 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是的， 但是呢我们当时呢就只实是目测嘛，还没有肯定。我们的注意力呢还是在这个研究这个时代上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官造器，比如说明代有这个嘉靖的，有正德的，还有崇祯的，清代康雍乾嘉，甚至还有黄条记载是光绪的。黄条你知道是什么吗？ 黄条 啊， 不知道。 黄条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文物上面啊，清代人都写了一个黄纸条，用毛笔写着，记载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时候铸造的，什么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或者是进献给皇上的，等于这个黄条就是这个器物的身份证。 那这么多年它还会完好无损吗？ 现在只剩一小部分了。 一小部分了。 好多都流散掉了。那么那件光绪呢，就是因为有黄条才能认可它是光绪的。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官造器，从来都没有出过宫的。他们的款儿不是大明宣德年制，他们的款儿是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啊。大清嘉庆年制等等，就这些，是本朝本代款。那么我们以这些款呢作为样本，把大明宣德年制的款呢，想企图给他们对号入座。怎么对号入座呢？就是看它的这个造型，看它的工艺特点，看它的款，想跟那些有明确皇帝纪年的款呢跟他进行对号入座。但是这个工作进行了一小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因为我们对号入座了以后呢，我们干的时间越长心里就越二乎， 就是 越 没底儿。 对，说这么做这工作对不对啊，这么做这工作有意义没有意义啊，是不是正确的一条道路呢？我们就工作就速度就降下来了，这个心气儿也下来了啊，研究的动力也下来了。我们就想不能这么进行下去哈，还是应该从这个铜的材质上，想办法给它化验一下最好，看看我们想对号入座的这些铜炉和清代本朝本代款的那些铜炉，它们在材质上是不是一样的呢？同时呢也能解决这个风魔铜是不是黄铜呢？我就想起来我刚做课题的时候我也查过很多那些档案，像明史宣德这九年我是一篇一篇翻的，都没有查到铸宣德炉这种事儿，什么暹罗国进献黄铜啊，进献风魔铜这个事儿也没有任何记载。查到最早的就是一个明代一个叫屠龙的这么一个人，他呢是明代的戏曲家，还有这个文学家，他的生活年代是跨明代中晚期，勉强算得上中期。他的一本著作里边，他提到了宣铜。那么宣铜很明确就是这个宣德皇帝那个时候做的铜啊，或者说用铜做的器物。这个宣铜这个词，它是我查到的，它是最早先提出来的。那么明末包括清代档案里边也都有大量的这种词汇出现啊，就是频繁的出现，都是宣铜宣铜宣铜。那么也就是说用 宣德皇帝他那种铸造方法，用他所采用的材料去做的这些器物啊，就叫宣铜。 嗯， 那么这个宣铜是不是就是黄铜啊？还有文献记载上面还有传说当中的风魔铜是不是也就是黄铜，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就想到了要做检测这件事儿。 哦，做检测据说是一开始的时候一件一件的，还有审批啊，一道一道的审批拿出去检测。我得爆个料啊，就据说是检测完了以后，其实是跟当时大家目测手摸，就是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检测方法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事儿是很奇妙，我们一开始也都没有想到的，当时故宫呢，我们搞课题的时候，故宫还没有检测这种技术，检测这种仪器呢还没有进入到故宫，所以当我们写报告要跟北大进行合作，对文物进行无损检测的时候呢，院里为这事儿呢开了一次会，会上呢又产生了一次争议啊，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这个事。反对者的声音呢就说不能损坏文物，无论怎么样也不能在文物上打眼儿进行检测。那么同样还是以我老师杜乃松先生为代表啊，支持我。他说你们都落伍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现在都是无损检测 啊，不用把这个上面东西敲下来 不用钻眼儿，也不用敲下一块，都是无损检测。那么院里经过调查了解以后呢，确认是无损检测啊，才批准了。而且说呢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便携式的这种无损检测枪啊，拿到宫里来检测，另一种呢用北大的台式机啊，台式机应该是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多一些，准确性更高一些。然后呢故宫保卫处派人，汽车队派车，每天不许超过三件，当天去当天回，当天回呢不许超过下午四点就要返回故宫，要进到库房里边去，这些都定好了。那么我们先期进行呢就是这种便携式的无损检测，检测了以后呢就觉得进展很顺利，一件器物检测三个点，口腹底足啊，三个点，然后算它的平均值，这样一看呢，我想那就别麻烦了，别再故宫再派车再出去，路上再出点危险啊，确实故宫也没有做过这事，拿文物去院外的去检测，这些东西本来都没出过宫，何必我第一次让他做出宫的这些人呢，风险太大。然后呢出宫检测的事儿呢我就把它停下来了，等于是一次没做。那我们做的都是便携式的无损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呢，我们以前做的那些工作就是用传统的鉴定方法，目测手摸啊，这种方法呢，把他们对号入座的经过检测， 就是越做越二乎的那件事儿， 对那件事儿经过检测以后呢，哎呀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都非常兴奋，甚至也很激动，就是全部都是对的。我们认为它是这个入了明代的，我们认为它是清中早的，我们认为它是清中晚的，完全都是对的，因为它检测数据里边能体现出来。这个检测呢还有一个成果呢，就是我们最初的目的就是看它是不是黄铜，左右这个铜的含量，这个铜咱们指的是红铜，就是纯铜啊，左右这个纯铜含量的高低是主要是一种什么成分呢，是另外一种元素，就是锌，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锌。我们还发现就是不同时代的器物它的这个锌含量是明显不同的。 哦 啊， 所以我们是根据锌的含量来判断这个宣德炉的年代是吧？ 不是啊，这个锌的含量呢，当时我们只是发现了各个时代锌的含量不一样，还没有认识到它的这个对于鉴定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只是把它作为我们传统鉴定方法的一种佐证啊，比如说我们鉴定这个炉子它是入了明了，是明末的，那么一看它的锌含量4%、5%，甚至有的是3%，锌含量很低。那么明代的文献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说这个铜炉啊要精炼，8炼12炼，炼了，怎么叫8炼12炼呢，就是每一炼呢就是把这个铜融化了以后，融化了以后把氧化物

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再次给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打开的是故宫的文化之门，今天我们了解一下神秘的宣德炉。我们再次欢迎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也是顶级的从事我们青铜器和宣铜器研究的研究员李米嘉老师，您好。 谢谢。 刚才上半时段呢，我们了解到了啊，这个宣德炉是从2006年开始，应该是全国唯一一个在正经的研究宣德炉的一个叫身份，对吧？就是来确定他身份的这么一个研究 正规的平台。 正规的平台，没想到从2006年开始，李米嘉和他的团队就经过了6年的时间啊，用长达6年的时间确认了世界上中国的确有宣德炉的存在。那咱们接着说，我们提到了我们通过锌啊，因为明末的时候精炼红铜，所以一遍一遍炼的过程当中，锌的含量在挥发，所以它含量很少，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炉子它应该是明末的这样的一个铸造，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 您接着说您的研究啊。 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印证了那么一件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查档案记载的时候呢，在1977年7月份，一个是耿宝昌先生，一个是杨伯达先生，这两位咱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是陶瓷大家，一个是玉器大家，这两位在1977年的时候，他们都研究过宣德炉，甚至他们都搞出了一定的成果，比如说有两件铜炉啊，这两件铜炉，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的款儿，另外一件呢是没有款儿，我们叫它无款炉。这两件炉子，这两位老先生都把他们定为明末的。那么他们根据什么定的呢？他们那时候也没有检测。 对呀。 他们只是根据传统的鉴定方法。看它的包浆。看它的造型，看它的加工特点，把它定为明末。但是呢，定出来以后呢，并没有人认可。大家呢不太相信，说白了就是还是不太相信。 对，你这空嘴说嘛。 是吧。但是那个耿先生呢跟我说呢，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做过铜炉。他说在前门东大街有一长溜的房子都是在做铜炉的。 哦。 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收来铜炉， 然后在这里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他的活呢是什么活呢？我问他， 嗯， 他说他是擦铜炉。 擦铜炉 啊，我说您怎么一个擦法啊？ 嗯， 他说把铜炉靠着一块烧红的炭， 嗯 啊，然后呢一边转这个铜炉啊，一边往这个铜炉上擦金，一边旋转铜炉一边擦金。我说那里边扣着一块火红的炭， 烫死了， 您这手不烫啊？老爷子说怕烫就没饭吃啊。 哎呦 啊，当时是那么一种情况。 嗯， 所以老爷子研究这个铜炉呢，他是有他的基础。但是呢我一算年份哈，1977年，这两位老先生当时也是40多岁。嗯，我搞2006年我搞铜炉研究的时候呢，我是差不多是也是40多岁啊，40出头。就是他们那时候条件不好，他们没有无损检测。 对， 因为我们用无损检测以后证明这两个炉子都是明末的。 哦，那所以你看这个传统的我们这些老专家的这个眼睛和手都很灵啊。 眼力是真厉害、 哦、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达不到他们的水准，太厉害了。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用传统方法鉴定完了以后，用检测的手段和数据去验证我们的鉴定结果、 嗯、 看看它对不对、 嗯、 是不是相符。 对， 我们只能是做了这一点。 是，但你想啊，就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机会跟老先生似的啊，那会儿还扣着炭在那儿擦金，他的确是干过这些事儿。 是是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这样的事情，他毕竟肯定比现在人他经历要很好多很多。 对对对， 嗯， 而且他们这种传统的鉴定方法的知识呢，也很深厚，也很丰富、 嗯、对 啊、功力深厚。 据说这样的研究没有止步于这个所谓的无损检测，然后就开始跑到全国各地去收集资料，是吗？ 对对对，因为课题我们达到了这个无损检测这一步以后呢，等于是课题就有了一个突破。有了突破以后呢，当时检测呢还有局限，就是在数量上面有局限，院里没有同意检测那么多。但是我们把明末的数据，清代康雍乾的数据，那时候还没有嘉庆，都已经拿到手了。 嗯， 把能对号入座的就都对号入座了。那么还有三件炉子，就是他们的数据，就是检测的数据和任何一个时期的都对不上。但是呢，看它的这个器型薄而周正，还轻，它的款儿啊还是具有这个明代管格体，我们也叫台格体。嗯，这个文字的书法特点，从这一点上看呢，我们心里边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感觉， 嗯， 他们会不会是宣德本朝的呢？我们就决定从这个 款儿 上面再进一步着手。我们知道这个陶瓷啊，陶瓷组的同事呢跟我们介绍过、嗯，说这个宣德朝的这个瓷器啊，是由一个叫沈度的书法家去写的款。 沈度 啊， 嗯， 那我一查资料呢，沈度在永乐宣德皇帝时期呢，他被誉为我朝王羲之， 嗯， 就是皇帝给他的一种奖赏吧，一种 最喜欢的一位书法家、 啊、对，是我们我朝的，是我们明代这个时期的哈， 嗯、 最好的书法家了。 对， 那王羲之把他做比喻。幸好我们是在故宫啊，各门各类的文物都有、嗯、 对， 我们有书画部，书画部除了有绘画组还有法书组还有碑帖组。那法书组他就收藏有沈度的书法作品、 哦、 所以呢我就又写报告请书画部的同事帮我集沈度的字。书画部的同事说，那你集哪些字啊？我说我就集大明宣德年制这6个字啊，他们就从沈度不同的书法作品里把这6个字给我挤出来了。挤出来以后呢，他是从整幅的书法作品里挑出来的字。嗯，我想把这些字呢 拼在一起， 拼在一起，按照那个铜炉的款儿的那种布局给它排列在一起。那么我就找到我们的资信啊，资信部呢，他们就是电脑啊、照片呀、啊，所有这些东西都由他们来做，就是技术性的操作。 嗯， 他们把这些款呢给我摞在一起，摞在一起呢以后呢，我一看，好多次，如果你把它单滴了出来，和那个铜炉上的款是能重合的。 嗯， 如果你把它排列好了以后， 也能完全落在这个铜炉上面那个款上面， 嗯， 是它是几乎可以达到完全重合的。 哦， 您想一想哈，这个铜炉啊，它这个款儿最早先是刻在蜡模上的，它是要先做一个蜡的铜炉，用蜡做的， 嗯， 然后有耳朵啊，有口鼻啊，口和足啊，全都有，就完全就像一个铜炉似的，但是它是蜡做的，底儿翻过来以后，款儿是用刀刻上的。大明宣德年制，那么以后呢，再翻砂啊，做铸模子，然后去浇铸，浇铸完以后，经过这个铜的这个铜汁啊，这种滚烫的铜汁浇铸进去，热胀冷缩，把这个蜡置换掉，变成铜的。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在这个小小的方寸之间。这个字体还能保证原样，就是更难得了。 嗯， 甚至还都能跟书法作品，那个重合在一起，就是更难得。 没错。 那这样呢，我们就认为呢，这个铜炉的款儿一定也是沈都去写的。这样呢，就是我们把款儿的问题也把它解决了。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汇报到院里，这个叫课题的进展要逐步去汇报嘛。 嗯 院里呢又有一个生意哈，说那怎么能确定这个所谓的这个封魔铜还有宣铜就是黄铜呢？你检测的只是咱们宫里面这些，并不能说明宣德本朝的宣德炉它就是黄铜的。这样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坎儿，顾子号的宣德炉从来都没有出过故宫，有些就是从明代皇宫流传下来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已经是流传过程很清楚了，传递很有序了。那这些都不行，我到哪去找呢？我当时我就很难了。我们呢就又查资料，企图找一些就是流传过程更简单，传递过程更清晰的。一些宣德本朝的铜器，把它呢也做一个无损检测，这样看一看它是不是黄铜的。因为咱们国家一直认定是黄铜是嘉靖年才大批制作嘛，还不认可宣德年就已经有了嘛， 是。 所以我们就查资料，那么查到在宣德时期曾经赏赐给曲坛寺一批铜器，包括佛像啊，还有一些法器啊，甚至还包括一些唐卡。那么记载里边并没有写上次有宣德炉，因为宣德本朝他不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叫宣德，叫宣德炉，而一定是后代的人才管这些东西叫宣德炉啊， 是 叫景泰蓝啊，他当时本朝本代不会这么叫的。所以我们就想，那是不是要往曲坛寺去一趟，看看曲坛寺那些铜炉，起码咱们目测看一看它是不是黄铜的哈。我们就写报告，领导批了。我们故宫的一个领导，还有这个一个专门搞西北文化还有藏传佛教的一个博士，还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这个文管处的文物管理处的一个同事，后来这个同事也成为领导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去的这个青海曲坛寺。到了曲坛寺以后呢，不像我想象的有很多游人哈，就没有人， 没人， 一个人都没有，很荒凉。进去一找啊，除了一个宣德元年的一个青铜大钟还在那吊着，其他的所有的器物都没了，都是空的。然后那些建筑呢，那个感觉都像那个白茬儿，就是一点油漆彩画都没有。就是可见就是西北这个沙漠啊，这个风沙 风沙大， 风沙有多厉害，把油漆彩画全部都打掉了。就让你感觉就更荒凉了，东西也没有，尤其散画也这样，也没人烟，就是更觉得失落啊，这种失落感 白来了，感觉 白来了。 幸 亏我们事先啊做过备案，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青海省博物馆收藏了一批曲坛寺的铜器 啊，就放到博物馆去了。 对对对，我们呢就又赶紧去到青海省博物馆。我们带队的这个领导呢和青海省博物馆的馆长呢 还是同学，这个关系呢就是很近了，然后说明了我们的来意，那馆长很痛快，说那去查吧。我就到他们的办公室，跟他们当地博物馆的同事啊，坐在一起看一个电脑啊，他也一件一件的给我查。他说你要查哪方面的东西？我说我就查 铜器， 宣德皇帝赏赐给曲坛寺的铜器，别的什么都不查。他说那这个范围小，这好查，好查呢。但是呢，他因为我们不知道文物号，他也没法按号码搜索，就只能就是大概齐的翻翻翻翻翻，翻着翻着，他说：“哎，他说有一对铜钹，是宣德那时候赏赐的。” 哦， 我还想什么叫铜钹，我也没好意思问，我怕人家想，你搞了那么多年铜器了，也不知道什么叫铜钹。一会儿呢，那个照片呢，照片有缓冲嘛，啪，那照片出来，我一看，哦，钹，一对铜钹，就是咱们敲的那个大镲，他们是。有口音看来是啊，那叫铜钹，那上面呢还有字啊，就我们叫铭文嘛，就是大明宣德五年内加金银造，是那种双钩字体。当时我一看这个字是刻上去的哈，稍微脑子闪了一下，但是也根本就没容得细想，当时就很兴奋啊，宣德五年呢，这没得说呀，这个绝对就是这个标准器了啊。但是我的印象里边就是以前咱们这个响铜啊，就是青铜的，就是乐器啊，都是用青铜去做的，比如说编钟啊，编磬啊，都是用青铜做的。那个因为青铜的特性呢，它比较脆，那个敲起来以后呢，它声音比较悠扬啊，当声音可能传播的比较长。那么这个响铜什么时候就用黄铜做了呢？那难道宣德时候就已经用黄铜做响铜了吗？当时我想，哎，这又是一个附加的成果哈，搞这个课题竟有附加成果出现了，很高兴。那还有没有啊？就很兴奋，那就继续查。然后他说，哎，对了，说还有一个大铜瓶就在我们陈列室呢。我说那咱们去看吧。他带着我就到陈列室看。到陈列室呢，首先看到是一个大佛啊，非常非常高的大佛，2米多高，而且还在台子上放的，就显得更高了。我从底下往上一看，那大佛啊，那个鎏金佛啊，就别提多慈祥了。我第一次才能感觉到这个慈祥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个佛的那脸，哎呀，就太慈祥了，我完全被他震撼住了。我就没找到那个铜瓶在哪儿，其实呢就在我后边啊，侧后方一个还是一个独立的中心柜里放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大铜瓶，是个鎏金的铜瓶，上面口上面也有字，是大明宣德年诗，诗行的诗，大明宣德年诗，但是我刚一看到这个东西呢，心里就觉得凉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它虽然是这个鎏金的铜瓶，但是它在它的腹部，这铜瓶的腹部，还有两个耳朵的部位呢，因为经常用手去摩擦，经常动的地方多的地方，这个鎏金呢已经都脱落了，脱落了，露出来里边的这个铜，我用眼睛一看是红铜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失败。但是呢，咱们不还有一对儿大钹呢嘛，是不是啊？我就想呢，请这两件都到故宫去参加我们的永宣皇帝展。这个铜瓶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啊，就说明这个宣德时期也用黄铜去做这些东西， 红铜 也用红铜啊，用纯铜去鎏金做这些东西。另外呢，他这个也用黄铜去铸造器物啊，那么这个就可以证明宣德时期有黄铜了。回来以后，我们再给钦开省博物馆馆长打电话，说我们想做一下无损检测，当时没敢提，当时提了以后呢，就怕馆长不同意这些东西到故宫参加展览，还留了这么一心眼儿。谁想呢，人家西北汉子都很豪爽啊，说确认是无损吗？说确认是无损，那就测吧。啊，我们测了。测了以后的结果啊，让我大吃一惊。这个一对大铜钹，它是青铜的。 哦， 确实是青铜的。就是响铜仍然是用青铜铸造的，在宣德时期。 这也就说明了他当时我那个感觉，这个双钩字体，他为什么是刻的双钩字体，他而不是柱上的字。双钩字体呢，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字形，去运用是在清代出现的。比如说唐代的时候也有双钩字体，它是勾完了字体以后要在里边填墨，是当做一种练字的一种辅助的手段。那双钩字体那是清代出现的，而且它又是刻的，又是青铜的。